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欢迎大家收听南风唱。今日咧系11月29日星期日嘅晚上，咁今日咧有翻三个人啦，有我爆石啦，有 Sam 博同埋唐上喺当中。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喂，咁我哋嗱上个礼拜咧，即系我同阿 Sam 咧就两条离地左交咧，就喺度讲咗成45分钟啦。咁都收到啲 feedback 啦，都话我哋非常之左嘅。咁今日咧即系有翻希望阿唐水喺度咧，有翻个比较 balance 啲嘅睇法啦。咁样，喂。 我哋个 YouTube 都好少咁多 unlike 嘅，你都破咗，你应该破咗纪录。 我哋有几多个 unlike？ 几个嘢，我哋通常立功章嘅收定率都系几个，代表都系几个啫。 喂，几个 out of 几个人听就好大 proportion。 唔系，通常我哋有三个 like 到嘅，有可能有一个 unlike 咁样，或者冇嘅。上次咧，上次嗰集有六个 unlike。 哇，破纪录啊，真系！ 已经是破晒纪录噶啦，唔系因为我听咗你上集节目啦，咁你介绍大家听陶杰嗰个节目啊嘛，嗰集节目嘛，咁我咪听咗咯。我都听咗陶杰好耐啦。咁其实陶杰唔系真系一个政治评论人嚟嘅，即系其实佢系讲下文化，有好多立场咧，佢唔系咁清晰嘅，即系譬如话佢又会好赞扬呢个基督教文化啦。佢又覺得基督教文化好好，好優秀啦。但係譬如Richard Dawkins 走出嚟啦 ，Richard Dawkins 最反對宗教啊嘛，佢又 OK 嘅喎。即係總之英國有啲嘢走出嚟咧，佢又話係好嘅，點解？ 佢不嬲都係微英㗎啦，佢都不嬲都中愛，即係中意英國嘅嘢㗎啦。 我 general 咁講下我對陶傑嘅印象啦，因為我都受佢影響㗎，我覺得，因為我呢個 generation 都受佢影響，因為。听睇佢文章啊，听佢讲好耐嘢。你话喺香港咧，对西方文化知识上了解嘅人、认识嘅人咧有好多，即系譬如你讲埋，譬如台长啊、陈云啊、萧若元啊嗰啲，其实都会认识即系西方文化啦，即系知道好多知识上嘅嘢。但系其实我可以咁讲咧，唯一一个喺呢、這个。用翻佢自己嘅 terms 咧，喺 DNA 層次 connect 到嘅咧，我覺得其實淨係得陶傑一個。佢真係感情上可以 咩叫 DNA 層次啊？ 因為你 個小龍 DNA 嗰個 係啦，即係小龍。 咩叫咩叫 DNA 層次？ 因為其實你一個你去認識一個文化咧，唔係淨係知識上啊嘛，係一個 情感上 係最重要就係情感上啊嘛，你知識上去認識係最表面化嗰一層嚟㗎嘛。首先你唔人哋唔會同你講啦，如果你唔係有嗰個感情，你冇嗰個感召，即係類似一種宗教嘅經驗啊，或者係一個愛情嘅經驗啊，咁你唔係經歷過呢，你係體會唔到㗎嘛，有好多嘢。咁即係好似譬如你食西餐都係啦，食西餐你唔可以憑睇嗰個食譜而去認識西餐係啲咩噶嘛？一定要試過嗰樣嘢 ，dip 過，即係你問我老豆最好食嘅西餐就係太平館嘅啫，佢就唔會覺得，佢就唔會去食其他嘢噶嘛。即係我係咁嘅 DNA level 係咁嘅意思咯。咁我聽咗佢上集節目咧，咁呢個可能同佢即係同佢過去嘅即係佢嘅個人經歷有關啦。我自己覺得，但係佢講嗰套嘢唔係話，即係基本上係佢自己的意見嚟嘅，唔係話代表。唔係話代表一啲任何西方嘅學派啊嗰啲嘢，佢嗰種睇法咧係混合咗好多佢，即係佢自己對喺中國生活嘅經驗，即係話香港生活嘅經驗，見到即係佢對中國人嘅感受咧係混入咗去佢成套佢自己嗰個價值觀啊、哲學觀啊嗰度。基本上我都同意佢嘅講法嘅。佢提到兩點啦，一點就係話伊斯蘭教呢啲咁嘅襲擊。其实呢啲根本系右派嘅行为嚟嘅，咁你讲咩打左交啫？发动袭击呢啲人就系右派思想嚟噶嘛？其实呢个左派右派呢个派字，佢之前都批评过啦。呢个如果你用中文讲，你用个派字咧，其实已经系一种 誤導嘅翻譯嚟嘅，因為你如果你講派別嘅時候，你就已經你唔可以隨便轉噶嘛。但係喺西方政治唔係咁噶嘛，你即係你只不過係一個觀點嘅傾向咁解嘅啫嘛。你可以有，譬如爆實你可以係你話你係左膠啫，其實你係教徒嚟噶嘛。咁照計你應該係右派嚟㗎。咁你有好多保守主義嚟，係咯。咁佢咁另外佢講到咧就話佢基本上已經講到好明，就係話其實歐洲就係一個充滿種族主義嘅地方。佢以前冇講到咁明嘅呢樣嘢，根本上你就係非常之種族主義。咁你一個咁種族主義嘅地方，你就應該做翻一個單一民族國家，類似日本同埋瑞士咁樣，唔應該去收移民。基本上佢個觀點就係咁啫嘛。咁但係當然佢用到一啲就係話法國文化好優秀啦，即係呢啲係破壞，即係呢啲佢亦都講到呢啲佢嘅觀點，呢啲咁嘅帶有種族主義色彩嘅觀點啦。咁呢個係佢不嬲嘅，都係佢一向嘅觀點嚟嘅。佢話佢自己係崇優啊嘛，崇優不崇洋啊嘛，佢話佢自己係。即係呢樣嘢我唔認同啦，但呢個解釋要比較複雜啲。但我覺得佢最大嘅問題咧，一向以嚟咧就係佢經常都批評左膠呢樣嘢啦。你話香港嘅左膠好清楚啊嘛，你批評左膠，譬如陳雲批評左膠，其實就係、是。你讲得出咩人㗎嘛，你讲得出就係譬如叶宝林啊，即係基本上是搞散你个运动嗰班人嘛。咁但係你而家讲国际左交，你係讲咩人呢？你係讲唔出㗎喎。咁但係呢个普遍嘅言论呢，喺唔係只係陶杰讲，喺好多香港嘅评论界呢都会提到呢啲咁嘅嘢㗎。咁佢其中提到一个人呢，就係 Jermaine Greer。咁 Jermaine Greer 就係一个好出名嘅女权分子啦。咁佢話英國嘅 Jermaine Greer 啦，咁其實 Jermaine Greer 就係一個澳洲人嚟㗎啦，但係佢係喺長期喺英國，大部分時間都喺英國。咁 Jermaine Greer 真的確係一個好出名嘅女權分子，而但係問題係咩呢，就係、是、之前呢 Jermaine Greer 係咁啱係有單新聞嘅澳洲，就係、是、呢佢嚟Western Sydney 嗰度講嘅。就係佢講過咧，就話其實 transgender 嘅人咧，由男人變女人嘅 transgender 嘅變性人咧，就係、是、其實唔係一個真正嘅女人嚟。咁跟住呢樣嘢咧，就觸發到好多學生咧，係屌佢。 呢、 這 個唔 係 statement of fact 嚟嘅咩？變性嘅女人唔係個真正女人，呢、這個唔係即係阿媽女人啊？ 唔知啦，呢啲係你可以討論啦，係咪先？即係或者你有興趣嘅人可以討論啦。咁但係我想指出一點呢，就係、是、即係你睇返而家嘅左派，即係譬如我哋左派咩呢，就話而家嘅左派講咩呢，就佢唔係支持 same sex marriage 啊呢啲咁樣嘅嘢呢，最尾 Greer 根本上係從來都係叫咗幾十年嘅叫人唔好結婚嘅。根本上而家呢啲所謂左膠邊度有影響力嘅啫。基本上陶傑呢就係喺佢心目中嘅左膠呢，就係最尾 Greer 啊，咩 Susan Sontag 啊，即係根本上就六七十年代嗰批，佢完全係同西方社會脱節咯，可以咁講。根本而家嘅左派根本就唔係講緊嗰樣嘢，而同埋而家基本上就冇咩話，根本就冇咩呢啲咁樣嘅左派知識分子，唔可以話冇，而係話譬如話你睇翻成個政治光譜好清楚噶嘛，即係你嗰個尤其是澳洲，你經過呢七八年嘅政治上嘅折騰咧，你個 middle ground 係好清楚，即係好似阿 Sam 講話咩？阿 Sam 讲话一个 reasonable bounds， 一个社会一个 behavior 咩？咁由于政治上你 middle ground 就系、是、基本上你就系由 Kevin Rudd 嗰套即系嗰个 area， 如果七八年之后变翻去 Malcolm Turnbull， 咪又系基本上又系嗰、那个，即系又系嗰个政治光谱。咁呢个就系主流啊嘛，边度有左交啫？边度有左交影响到个社会变咗啫？完全系冇呢样嘢存在噶，基本上系。佢完全係打緊一個六七十年代，即係好似我而家，譬如我而家批評香港樂壇啦，我而家批評香港樂壇，我整個 statement 出嚟就話，係香港樂壇佢原創性唔夠啦。你聽下許冠傑幾多改編歌咁樣，咁你會覺得好奇怪先？ 完全同而家脱節咗。 咪完全同而家脱節，咁佢講嘅嘢係。呢个系佢最大其中一个最大问题。 我觉得咧，其实咧，每个人咧都有佢嘅局限性嘅，即系咧，我发觉有一个，尤其是香港咧，经常犯呢个错误，就系咧，我谂中意揾啲九唔搭八唔系嗰份嘅人咧，去做啲 九龙大学嘅嘢，即系譬如你揾个医生，佢系大医生，咁佢开脑好劲，佢又会走去批评政治，或者佢会参与政治，即系佢唔系嗰科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可能你会揾个明明系研究文学嘅人，你又会走去攞佢嘅意见，对某一啲政府政策或者政治上一啲意见成为金波玉律，呢啲根本系九唔搭八嘅，你点会走个叫整车嘅走去教你英文或者教你中文咧？系咪？都唔系嗰科嘢噶嘛。但系香港系不断系有呢个问题。个陶杰就一个例子，我觉得，即系陶杰系咩人咧？佢一个文学家嚟噶嘛，佢写嘢噶嘛，佢写嘢叻噶嘛，佢读英文，咁啊中文又粗又好，即系佢中英文都系写得好嘅。咁呢个系佢出色嘅地方。唔系，但系佢嘅expertise 系 combine 咗喺文学嘅修为上边噶嘛，系嘛？咁变咗佢，由于佢嘅背景同埋佢嘅出身，咁佢对一啲中国文化里面嘅一啲缺点、啲伪善，有时中国人嘅伪善，即系佢成讲拍洋啦。咁佢有一个 好深 嘅洞察， 佢一个好深刻嘅 洞察。咁呢个就系佢亦都系因为佢有文学上有咁嘅功力，所以佢能够彻底咁样表达到出嚟。咁呢个系佢嘅长处，但系仅此而已啫嘛。即系佢识条春咩？屌你叫咪同佢讲讲政治，讲经济学，佢边度识啊？佢真系唔识噶。咁我觉得你唔识嘅，你咪讲少两句，你喺度鸠噏。你明白？即系你当你一个公众人物，你有咁样喺舆论上有个咁嘅份量嘅时候，你好多嘢唔可以乱鸠咁噏噶嘛。噏捻完就屌鸠佢，佢又话：，其实我都系讲下，我都系讲下你，咁你唔识你咪唔好讲咯。你讲完你又俾人屌，你又疏，咁何必咧？同埋你讲呢啲嘢嘅时候有后果噶嘛？即系有啲人话啊言论自由，你嘅咁样唔俾佢讲，即系其实剥夺佢言论自由。喂，冇人唔俾佢讲，你咪讲咯。不过你讲完之后俾人屌啫嘛。你如果系叻嘅，你自己你真系对自己讲嘢相信，你有一套嘅。你咪企出嚟 defend 你自己 position 咯。但系佢从来唔 defend 个 position， 永远都系抽水啫嘛，不断系。佢一个文胆啊，你明唔明啊？ 写字揾食噶啦，写字揾 唔系佢写字揾食嘅啫嘛。其实我即系我点样，我觉得呢几年你听陶杰嘅言论，你会发觉佢已经系停留咗呢个阶段。佢咪最叻咪就讲两句抽下水咯。即系同埋至于而家左派右派前派后派，我觉得即系我嘅理解咧，就其实呢啲咁嘅思维嘅模式，其实最远。其实嚟自即系经济学，其实主要系就系话你对一个经济嘅取态，究竟系趋向于一个大政府啊，定还是趋向于市场？咁系喺呢度嚟嘅。咁当然啲人话最原始嘅讲法就系发觉大家庭嘅时候，你企喺左边定企喺右边啦，左边就系市民，右边就系贵族，所以你就决定咗你嘅取态啦。咁都得，但系其实而家发现到好似。唔系好呢个世界好多人唔系乜嘢都有分左右派嘅，可能喺呢件事上面，你会觉得我嘅言论左，但系喺呢件事上我言论可能系右派。 我发觉咧，而家真系去到一个超越咗意识形态嘅社会，基本上系你系睇翻嗰件事嘅啫嘛。咁如果你话真系国际左交，你噏两个出嚟听下，你唔可以话系 greens 噶嘛。即系你唔可以话绿党嗰啲人系左交，因为佢系嗰个政治光谱，佢系一个政党嚟噶嘛，佢系属于嗰个政治光谱。当然佢就系代表咗系左倾嘅市民噶啦，因为即系佢唔系一个左交知识分子嚟噶嘛。咁你而家讲Chomsky、Michael Moore， 咁系佢哋系左倾，但系佢哋讲嘅嘢，大家大众系做一个 reference 嘛。咁如果你冇 Chomsky， 大家咪唔知道即系。佢係指出咗美國去喺美國對外軍事政策同埋佢外交政策嘅問題嘛，咁有佢咁大家咪知咯。咁但係唔代表話咩佢宣揚大愛平等啊，呢啲冇呢樣嘢咁咁上下。經常都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唔知近排好流行嘅就係話，譬如我哋要保護啲小眾社會上 minorities， 因為是大愛，因為平等呢啲咁樣理論。咁但係我哋要保護小眾，其中一個好大原因就係因為我哋相信維持一個開放嘅社會嘛。咁當你要有一個主流嘅時候，你維持住嗰啲支流。因為所有嘅主流言論，佢哋開頭嘅時候都係小眾嚟㗎。咁如果你主流有一個傾向就係話你唔容納一啲少數嘅言論嘅時候，咁你個社會咪冇變化咯，即係你要俾個機會嗰啲 少数人嘅言论，佢可能会成为大众咁啊一日。咁因为你个社会要保持呢个开放，同埋咁你个社会先至会有进步噶嘛。呢个系最基本，左派又得，右派 有根源啦、 啊。我觉得呢个最基本嘅嘢嚟噶嘛，西方社会最基本嘅一样嘢嚟噶嘛。 我想补充下头先讲个左右派嗰堆嘢咧，其实即系嗰呢啲嘅纷争，即系头先我哋依讲过去呢段时间有好多左右派啲咁嘅争论咧。其实我想俾大家有一个 point of reference， 其实什么叫左呢啲左派右派嘢系点嚟嘅？其实我哋去研究呢一啲所谓左派理论、右派理论、左派观点、右派观点嘅时候，呢样嘢系唔存在嘅。意思即系咩咧？其实你读一啲嘢嘅时候，只不过佢可能叫做某一种嘅意识逻辑。其实你读嘅时候系只不过帮助你去有一个 point of reference 去理解佢呢一种嘢。譬如最简单嘅，譬如女权主义。feminism， 咁佢究竟系乜嘢嚟嘅呢？佢只不过系 define 咗喺一个领域里面嘅一啲观点。咁但系当你拎出嚟用嘅时候，你譬如话你要 apply， 我打譬如，譬如你有 green， 你话绿党，咁佢要环保政策，咁环保本身系左派定右派咧？冇人会咁样定义，亦都咁样定义系冇意思嘅。但系当你去对进行环保，你要实施一啲政策嘅时候，就会有左右派嘅approach 唔同嘅方法，佢就會有分別。例如我簡單打個譬如，可能你話我要 carbon tax 嘅，從呢個產權嘅劃分而去達到呢一個環保嘅目的。咁呢個係一個右派，因為右派就係個係啦，右派就係話要有產權啊嘛，因為佢會覺得有呢個 debt weight loss， 因為有呢個界外產權，就是、產權嘅 define 上面欠缺一个明确性，所以导致到会有呢啲咁嘅有一个成本就要上公众性承受，而唔系用者自付。咁你可以话呢个系右派嘅 approach。咁你可能左派嘅 approach 又话喂，咁好简单啦，你咪每个人我哋可以全民，因为到到最后系个 consumer 啊嘛，我就每一个人每一个或者政府补贴，或者我每一个人每一个 consumer 我都要喺你身上抽2% 嘅 carbon tax 或者咁，咁呢個可能係左派嘅 approach。 係啦，咁如果根據你個定義，頭先阿 Sam 講定義，咁 Kevin Rudd 咪右派咯 ，Tony Abbott 就左派咯。 但佢工黨咯。 係佢工黨，佢 係我都工黨。即冇意思，你去即我就想講呢個 point 就話，你而家好多人就話，左派右派咩要派嗰個派，你我唔知道究竟其實係即咁樣係 label 咗講出嚟型啲啊，定還是係？即系讲呢啲嘢嘅时候，你系冇意思。你唔系话我哋而家唔系讨论嘅学术层面，就系话美国什么芝加哥学派咩左派，佢提呢啲嘢。即系读书系一样嘢。屌你读书嘅时候，你读 John Rawls 佢有呢几点，有写咗啲著作。咁你学咗之后，你 apply 嘅时候，即系点讲？你唔会可能佢有十点，你唔会十点都 apply 到嘅。可能佢有五六点，你到时候你要自己去 apply， 即系读翻嚟一样嘢，你 apply 另一样嘢噶嘛。所以有阵时我觉得。听众唔好去沉迷睇呢个咩左派右派嘅前锋，根本冇意思。你每一样嘢去到最后，你要睇翻嗰样嘢系乜嘢。即系嗱，头先都讲咗环保，环保系左定右。你可以用嘥两年时间去 define 究竟系左定右，但系根本冇意思嘅，即系去 define 样嘢嚟。只不过一种有一种去行事上面嘅 approach 倾向于以政府为主导啊，定还是以市场为主导？其实呢一个系最大分左右派嘅所谓嘅左右派嘅一種劃分方式咁。 咁同埋就係另外就係嗰、那個progressive 同埋 conservative 咯，呢個係最經典嘅劃分左右派方式咯。咁你就算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同性戀婚姻都係㗎 ，same sex marriage 都係㗎。傳統嘅左派咧，而家講緊就係 Germaine Greer 嗰啲咧，六七十年代出嚟嘅，根本就係、是、你而家睇翻因為去到80年代嘅，啲人仲係講緊話婚姻制度將會崩潰嘅。你点会估到20年后同志都要结婚啫？即系呢样嘢系根本就系一个已经系一个讽刺啦。首先，如果你用文化，即系其实几好笑嘅一样嘢嚟嘅。如果你咁认真去睇呢样嘢，你净系同志婚姻呢样嘢，你系左派定右派啊？佢而家支持婚姻制度，保守，走向保守个社会。社会另一方面又支持同志有呢个权利啫嘛。咁呢样嘢已经系好难分系左派嘅派。你越嚟越睇到而家嗰个。民情咧，同埋而家年青人咧，佢真係走超越咗意識形態嘅社會。你 Malcolm Turnbull 就係一個最好嘅例子，就係如果你講傳統嘅澳洲政治，就係、是、一個階級政治嚟噶嘛。因為 你係工黨對，即、就、係、是、工人階級對嗰邊有錢人啊，或者係自由主義者啊咁樣嘛。所以澳洲嘅政治就係一個階級政治。即係 Malcolm Turnbull 佢哋選咗一個有錢人上去做呢個首相，而咁受歡迎咧。Bill Shorten 跌到 15% 咧，你睇到根本上社會係行前咗一步，係超越咗呢種意識形態嘅意識形態之爭咯。 咁我睇完新聞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樣即係呢件新聞咧，其實係一段好細嘅新聞嚟嘅，但係咧，即係對我嚟講，我覺得係一件非常之大嘅事，就係點就係咩？就係咧由下年開始咧，Victorian 即係維省嘅公共學校咧就再唔可以有呢個聖經堂啦。OK， 咁呢件新聞出現咧就係話咧，原來個 background 就係咩咧？就係咧嘅維省嘅政府咧就會有一個新嘅guideline 俾所有公共學校喺下年度嘅學期率開始咧所有嘅學校裏面咧都即係所有公共學校裏面咧都唔可以去教導聖經啊、可蘭經啊或者其他任何嘅宗教文獻。OK， 亦都唔可以會有一個即係譬如話佢哋唔會有祈禱啦，亦都佢哋唔會有任何關於基督教嘅訓練係可以喺間學校裏面去進行。佢冇講嗰個原因啦，佢冇講嗰個點解維省政府要去有呢個咁嘅決定啦。OK， 咁但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即係譬如基督徒又好啊，作為一個市民又好，我去睇翻嘅事，我好容易去 reference 到嘅就係話，會唔會係因為依排啊，依個咁多嘅依個嘅恐怖襲擊係嚟自啲咁嘅 radicalize 咗嘅，即係思想偏激咗嘅一啲嘅 lone wolf 嚇嘅一啲獨行俠 ，OK？ 就係俾一啲嘅好多唔同嘅組織去滲透啊，或者係透過學校咁樣去滲透呢啲咁嘅極端思想咁樣，咁而學校就用呢啲咁嘅措施咧，就去杜絕呢啲嘅事情咧，喺譬如話喺學校裏面咧係去發生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就咁睇呢件事，對我嚟講作為一個教徒嚟講，我睇呢件事嘅時候，我會覺得係因為即係政治化咗呢樣嘢，就令到咧所有嘅公共學校咧就冇聖經堂。即係呢樣嘢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compromise， 一個好大嘅點講倒退，即係對我嚟講係對我嚟講係不可接受 咯。俾少少 background 先啦。咁而家係淨係公立學校咁樣做。 咁我哋學校有分呢個嘅公立學校啦，有呢個嘅教會學校啦，同埋私人學校。咁咧，佢而家呢個 guidelines 就係俾呢個嘅公共學校嘅。 咁我可以 play 個 devil advocate 啦。咁點解納税人要俾錢呢、這個即係、就是、你嗰個教會去宣傳你嗰個宗教咧？ 即係點解納税人要俾錢俾公共學校教聖經？ 係啦，點解咧？因为我是无神论者，或者我是佛教徒，咁样我又要 我信进化论嘅、 哦。你信咩？ 我即系话，如果我信进化论嘅话，咁点解我要读圣经啊？ 我信化论功嘅、哦。 一样嘢就系话，呢样嘢不嬲都系进行紧，即系呢个公共学校本身有呢个圣经堂咧，其实系个由头到尾都系有啲咁嘅事，因为 OK， 咁佢喺公共学校里边，佢有教佢哋嘅有 scripture class， 即系佢哋唔系叫基督教堂，或者唔系叫做宗教堂，佢系圣经堂咁样 ，OK， 净系有一个人咧就系qualified 嘅一个嘅 scripture teacher 咧，就会喺一个课堂里边咧有一堂系就系教圣经嘅啫咁样，咁咧其实咧历史已经慢慢进化到咧就系话哦，唔系净系有圣经堂啦。學生可以有佢哋嘅自由選擇嘅權利咧，唔上聖經堂嘅，但係咧佢哋就要上其他嘅 class， 即係譬如有啲嘅 ethical class 啊，即係啲道德倫理嘅課堂，都係俾一啲唔想上聖經堂或者係嘅嗰啲家庭唔想佢仔女去上聖經堂嘅學生咧，可以去其他嘅上其他堂。即係依個係一路進行緊嘅，咁但係咧就係由下年開始咧，連聖經堂本身依樣嘢都冇啊。OK， 唯一可以做嘅學校就係咩呢？學校可以申請一個特別嘅牌照，就係可以咧喺學校以外嘅時間，即係譬如翻學之前啦、翻學之後啦，或者係喺翻學中間呢個嘅lunch time 呢段時間咧，佢哋可以去上呢啲咁嘅scripture class， 但係呢啲咁嘅 咁我又站咗你嘅角度，我又訪問下你啊，當係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圣经系一本 R rating 嘅书嚟嘅咧？即系圣经真系一本唔系好适合 R rating plus 啊？ 系啊，唔系好 你 up 得出嘅。你勾得出嘅，你勾得出，想得出乱伦啊、神兽交啊，乜都有喎、啊。即系人兽，人兽交似冇，好似屈咗佢。但系乱伦啊，嗰啲 angel 嗰啲咯 ，angel 嗰啲应该都唔算系人兽嘅。 咁啊，俾翻个 overview 大家啦。即系我谂，我哋就会好容易偏 point 一啲哦。喺创，譬如话喺创世纪里边有极多乱伦啊发生啊，或者系喺新约时代啊。新約時代嘅好多歐洲地方啊，好多外邦拜假神嗰啲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道德問題啊咁樣啦。咁但依個只不過係嗰本依本文獻反映咗當時嘅社會問題啫。即係正如如果我哋而家喺寫一本書出嚟係關於而家嘅世代嘅時候，大把嘢寫啦都係咪？咁但係我哋唔可以偏 point 依本嘢係 emphasize， 即係我哋唔係。着重重点系去表扬呢啲咁嘅即系罪恶咁样啊嘛。 我要更正一下，首先州嚟嘅，唔系一个省嚟嘅。惠州， 你想讲咩啊？你想我哋？ 我头先真啲唔记得，其实我想讲，不过等我讲埋先。误译嚟嘅，我哋要更正翻啊！中文误译嚟，用咗好耐，不过从来都系咁样叫，但系呢个系有问题。爆石都已经 summarize 咗，就系话，即系其实一路都已经有呢啲堂，不过学生可以选择上唔上。咁想你上其他兴趣班咁样，咁其实我觉得而家再进一步啦，就话喺正常嘅学校时间里面，唔可以教所有嘅同宗教有关系嘅嘢，都即系唔可以教所有宗教嘅教条啦，咁样啦。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进步嚟嘅，因为其实一早应该系咁样做噶啦。咁点解？譬如我喺回教徒，点解我要上圣经堂？我如果我系信达尔文嘅，咁点解我要上圣经堂啊？ 佢可以唔上噶，佢可以去其他嗰啲，譬如 ethical class 嘅都得噶。 咁 你 上噶？咁点解你净系要教圣经唔教可兰经啊？系咪先？即系咁变咗就有个问题喺度啦。咁其实即系。宗教自由是绝对需要维护的啦，但是当你如果被某一个宗教有一些特权的时候，其实你压制着其他宗教嘛。 咁但係又另一端相咁讲喎，我哋讲返譬如话保护大，即係保护小众又好啦，即係大众。喂，我如果话有一个即係学校里面啦，或者佢哋个 guidelines 里面，佢学校里面佢可以教所有嘅宗教文献嘅。OK， 冇问题㗎喎。即係你每一个宗教都可以有开一班 ，OK， 我呢一班咧就系教呢个嘅可兰经嘅，我呢班就教圣经嘅 ，OK， 因为维护宗教自由啊，冇问题。但系我唔可以因为维护宗教自由而抹杀埋我可以上圣经堂嘅权利，你明白我意思啊？ 唔系两样嘢嚟噶嘛，因为嗰个宗教自由所保障嘅系保障你有参与某一个宗教嘅自由，但系因为喺学校里面咧。但頭先阿爆石都講咗重點出嚟，就係嗰啲係公帑嚟噶嘛。咁作為一個公帑嘅話，你唔應該用公帑去補貼或者幫助某一個即係宗教團體嘅，係咪？咁即係如果你 佢唔 係 一個團體嚟嘅喎，佢係一個 religion 嚟嘅喎。佢唔係即係你話你佢唔係 emphasize 呢個 church 或者依特別嘅教會，唔係喎。 澳洲係咪一個耶教國家？我嘅理解咧，澳洲就。是一个 secular state 嚟嘅，咁当然系一个有好浓烈耶教背景嘅 secular state 啦。咁但系其实随住时间嘅推演咧，今日嘅澳洲咧可以好斩钉截铁咁讲，就基本上系一个即系世俗化晒嘅国家嚟噶啦。即系简单啲讲，即系话宗教对政治嘅影响咧系近乎系零。 啱，澳洲系一个冇 official state of religion 嘅。 当然你可以 argue， 你可以拗你话，喂，咁英女王系基督教嘅新教嘅守护者，咁英女王同时喺澳洲系有呢个女王嘅地位，咁所以理论上澳洲都系应该要守护基督教嘅。咁你可以咁 argue 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咁样讲冇意思啦，因为佢喺澳洲嘅时候佢唔系英女王，佢系澳洲女王啊嘛，咁佢有两顶帽嘅，系咪先？咁呢个唔深究啦，但我意思即系话，如果我哋系可以喺基础上，认同一个基础嘅，就系澳洲系一个 secular state 嘅话，咁点解要去花去用公帑去推广某一个特定嘅宗教咧？即系呢个系讲唔过去。咁当然有一啲历史原因嘅，咁因为澳洲即系真系自古以来啦，即系自开国以来都系一个欧洲白人嘅社会，咁所以文化上系。 同基督教系有一个密不可分嘅关系。咁呢个事实，咁但系随住呢个时间推演，个社会一路喺度进步，其实呢样嘢系应该慢慢飞兜噶咯。你中意咪去教，如果你中意去 Sunday Church， 你咪 Sunday Church；Saturday Church， 咪 Saturday Church。你中意去信佛教咪信佛教，冇问题啊。但系喺即系呢个一个层面啦，喺学校里面教，用公帑去教，呢个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话，你喺学校教呢啲嘢咧，好大问题，因为点解咧？即系你一方面你教佢进化论，另一方面你教佢圣经，两样嘢基本上都点样讲咧？即系科学上咧，可能进化论系会比较有啲根据啲嘅。咁当然好多人 argue 好多 missing link 啦。咁但系你宗教咧，系咪应该学校里面教咧？我觉得好大问题，因为其实嗰样嘢基本上唔系属于一个知识范畴里面嘅嘢嚟噶嘛，即系嗰样系一样信仰嚟噶嘛。点解以前开始会喺学校里面教咧？咁啊，你梗系追溯翻去第一间大学就系其实系教会嚟噶嘛，即系 church， 即系天主教教廷，其实系第一间大学嚟噶嘛。因为以前嗰啲神父全部都系喺嗰个 train 出嚟，大学喺嗰度嚟噶嘛。咁系因为嗰阵时，其实因为教会太有钱，咁佢掌握咗好多research 嘅 capacity， 即係佢有錢因為好多都係你要讀神學，你要識字㗎嘛。咁識字本身已經好厲害嘅嘢啦，因為以前可能一百個人裡面都係得一個人識字，咁你識字你先可以做 research 㗎嘛，係咪？咁你仲有錢，咁你更加可以做 research 啦，係咪？咁所以點解會喺教會裡面就先至會衍生到呢樣嘢出嚟？咁但係隨住慢慢演變，我相信今時今日唔會有人再覺得你去讀聖經係一种知识的一部分啦，即系我唔话佢唔好，但佢绝对唔系一种知识的一部分，即系唔系 body of knowledge 嘅部分，佢一个佢宗教嚟噶嘛，即系另外一嚿已经分开咗噶啦嘛。 好多呢啲咁嘅圣经堂咧，其实都系教紧一个 way of living 啊，即系一个生活上好，你当佢一个 ethical class 咁样去睇。当然佢用一个圣经嚟做一个个 reference 啊，咁样嗰个睇翻本圣经点样睇人应该点样去生活咁样，咁即系佢唔系一个知识，而系一个呢啲咁嘅 class， 呢啲咁嘅课堂咧，都系教你点样去做啊，即系做一个更加好嘅人咁样咯。即系嗰个源头，嗰个原本嗰样嘢唔系一个知识，即系唔系想你我要识多啲关于圣经嘅嘢，唔系咯，而系 呢个推到去另一个层面，就系学校系咪应该教你点样去做一个人？唔系学校系 ，sorry， 我要更正。学校系咪应该教你应该做啲乜咧？定还是系应该教你唔好做啲乜咧？即系我嘅睇法就系学校系应该教你有啲咩你系唔应该做，即系例如杀人放火、打奸劫死呢啲你就唔做得。咁但系至于你点样中意，你中意点样去生活，选择你嘅生活模式，我觉得呢样嘢唔系应该学校教你，学校应该俾个 guidance， 俾个指引你去做一个决定。但系到最后就系你只系决定。咁当然我觉得喺呢、這个即系连。即系尤其是 teenage 嘅时候，你需要啲 spiritual guidance 去 guide 你做呢啲嘢啦。咁我觉得某程度上喺中小学嘅时候，俾多一啲呢啲咁嘅 guidance， 即系啲即系 ethical， 即系呢啲叫做 ethical study 啊。我觉得 OK 嘅。但系如果你用耶教嘅观点，去到今时今日可能系唔系咁适用。 呢、這个又套翻啲圣宗教嘅背景咧，我又喺度播读啦。OK， 嗱，你好多人都觉得圣经系唔 relevant 啦，对，其实只不过系我哋唔识得点样去将圣经 relevant 喺呢个，即系其实对我信仰嚟讲，圣经系永远 relevant 嘅，睇下你点样睇嘅啫，即系你点样去用嘅啫。OK， 我反而觉得有一样嘢好值得探讨嘅，就系话头先你哋两位倾嗰样嘢，到底即系同埋，我觉得澳洲社会真系迟早要面对呢样嘢咧，就系话到底澳洲系咪一个基督教或者一个耶教嘅国家？到底耶教喺澳洲社会嘅地位系啲乜嘢咧？ 咪好似美国咁咯？ 咁美国 得个名啫嘛？ 乜美国唔系？美国系一个非常之宗教嘅国家嚟噶嘛？但澳洲唔系、哦。美国系成有一半边江山系嗰啲 Bible Belt 啊、福音教派啊嗰啲人噶嘛，同埋佢哋个宪法写明就系、是，即系佢哋系将美金嘅 In God We Trust 噶嘛，唔知边个好紧要，大佬对佢哋嚟讲，但系澳洲嚟而家话即系好多时我哋会话澳洲嘅主流系基督教，我哋澳洲系一个基督教国家咁。但系你得十几个 percent 嘅人每个月翻 church， 咁到底澳洲系咪？而你睇翻而家教会嘅情况就系话，即系教会基本上系 TVB 嚟， 即係佢做獨市生意呢，但係啲人都唔去。基本上冇竞争嘅，咁你睇翻呢几十年，基本上系土崩瓦解嘅个教会。TVB 就计收视啦，你教会你就睇翻 church 嗰人数啦，就系、是、咁到底澳洲系咪仲系澳洲系咪一个基督教国家？呢样嘢系大家可以去讨论咯。 尤其是我觉得即系嚟临到圣诞节啦，咁我哋可以有个 topic 讲呢样嘢啦。唔系，但系我想歪翻大少少嘅，就是、因为其实呢样嘢咧，我哋好容易就会睇到话哦，偏重基督教，所以唔应该偏重基督教，所以就唔应该睇圣经，就唔嗰个新即系嗰段新闻咧，想带出嚟嗰个 point 就唔系咁，个带出嚟嗰个 point 就系话，其实佢就想 ban。呢啲咁嘅回教或者係伊斯蘭嘅極端主義喺嗰個學校裏面滲透。 嗯。 即係呢個係嗰表面嘅睇即係個新聞嗰裏面表面嘅陳述。但係我自己就係會睇到就係話你因為呢啲咁嘅要消除消滅極端主義而去將一啲傳統嘅一啲大眾所做緊嘅嘢吓而去抹殺。即係當然啦，依、這個同我哋頭先之前講嘅有少少唔同啦。但係依個就係、是，即係我唔同意依個聖經堂被滅聲。OK， 依樣嘢係因為我哋要multiculturalism 或者我哋要有 freedom of religion， 我哋唔應該用公堂去俾我明白依個 viewpoint， 我認同。但係如果單單係為咗消滅即係極端回教主義喺學校裏面散播而滅聲咗依個聖經堂，我係絕對唔認同。 我明你，我明我其实我本身唔系好反对话学习圣经咯。咁我亦都觉得圣经有好多值得学习。我亦都唔系好同意话圣经唔系 body of knowledge 咯。咁即系等于你文学咋嘛。你都唔系你都冇知识入面。即系咁圣经都系一样，有好多意义喺入面可以值得学习。但系反而我觉得系咪真系圣经系咪一本义細路仔可以明白嘅書呢，我覺得就絕對唔係 喎。喂，咁我哋下聖誕節之前搵集講下啦，我都想趁住我係即係一個 仲係教徒嗰陣， 一個耶能人士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我嘅信念，播下讀咁樣嘛。 我即係補充下啦，我都係反對喺學校裡面教。 咩你都系啫，我唔系啊嘛，我系赞成有圣经堂嘅，不过你继续。 系你赞成圣经，但我系反对，因为即系头先我讲嗰点就系话我唔认为学校应该教人，即系唔应该去教小朋友你应该点样生活，而系应该教小朋友有啲嘢你系可以做啲乜嘢嘅生活方式或者乜嘢嘅行为系唔应该亦都唔会被接受嘅。咁我觉得 O K 嘅，但系。去灌输俾小朋友啲思想就係你应该去点样去生活呢，就我觉得係一个问题。即係譬如好似剛才讲咁样或者攞个好啲嘅例子，好似同性婚姻咁样啦。我唔认为最支持同性婚姻或者唔支持同性婚姻係应该上升到一个道德层面嘅嘢呢，因为我唔认为有啲咩不道德嘅嘢里面存在。但係如果你用一个耶教嘅角度去睇，你就会觉得因为圣经里面係呢、這个我諗清楚啦，就圣经里面讲呢一个係不道德㗎嘛，即基本上即係 呢个罪啊，呢、這个係神喜悦嘅事。 同性性行为係不道德啦，即係如果你柏拉图式应该 ok 呀，咁但係点解呢样嘢会有问题呢，係咪应该有问题呢？咁呢啲嘢你如果去一早 set 咗俾个小朋友就话呢啲係有呢啲係唔好，呢啲係有问题嘅，呢啲係病嘅，係变态嘅，咁我觉得呢个係有问题。咁所以就係基于个原因，我唔认为学校系应该教啲小朋友way of living， 而系应该系要教小朋友有啲乜嘢系唔做得，点解唔做得？我觉得呢个先系正途咯。 系啦，呢样嘢系其实即系一段小嘅新闻嚟嘅，只不过我自己即系作为一个教徒，我睇呢件事我就上纲上线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小插曲嚟嘅，你睇翻即系 ISIS。呢啲咁嘅極端主義台，即係令到好多人都好恐慌啊！即係呢啲咁嘅，即係 ISIS phobia，OK，、okay? 就或者係 Islamic phobia 咁樣。但係即係引申起好多即係你話係咪社會不斷因為呢啲咁嘅事去進步咧咁樣？嗱，我好明顯就同頭先即係譬如話糖水阿 Sam 會有唔同嘅觀點啦。咁但係即係我諗即係聽眾你都可以諗下啦，或者係。即系教徒又好，非教徒又好咁样。 其实我反而会系觉得系用阴谋论去睇呢件事。 点音乐啊？ 即系其实佢想喐你好耐噶啦，呢、這个只不过 系 借口嚟嘅啫。 我都觉得系想喐你好耐噶啦，屌你教官成日喺度结结格格。 Anyway， 咁啦，我哋今个礼拜讲到呢度啦，吓，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喂， 拜拜。